幸福， 一起未来两人去泡面都幸福，十分滋味百般用心料理出满足，搭配生活荤素，品尝世间小物，只要你在泡面都幸福。 你的眷顾是我的归属，就让全世界都羡慕我们的相遇。

我们还年轻。你练习喜怒哀乐的眼睛，了不起，从你眼里没有不可能的事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坚持做一切好心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坚持趁我们还年轻。 北京时间3点整。